再举下。凝望月照的晚上，半大秋意罢。凝望路远晚风下，但愿夜夜梦见他。夜幕里看云霞，说爱我的说话。再对